在问候，是不是一声再见以后就该忘了曾经爱过，是不是一声再见以后一转身就是一个寂寞。爱情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过错，不该拥有，不该迷惑，不该说了再见还一再回头，是不是一声再见以后我的心就能再度自由，是不是一声再见以后我的心就能找到最初的自我，看着我坚强的我，为何我的眼神却如此的脆弱。 再见以后，我的心就能。